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笑话的孤单，一千人按了赞，每个拥抱精彩，一万句小情歌，唱不出一次感情的聚散。 上就下，爱上就难。 等这个他再等等，那个他再看看，想得他的才难，想到了心还酸，很简单也困难，勇敢放肆问自己，说一句。真无爱爱爱的来乱乱乱，爱上别爱爱爱别嫌烦太烦，爱是爱心喜欢离合要悲欢，是冷冰不是白，是白是失去爱的能耐。走遗憾，像钻石的勇敢，结合后更璀璨。你或他，女或男，但你却是中自己那一句。 我喜欢就是喜欢， 尔虞我诈的赌盘，赌注爸爸的手汗，全心全意的坦白，或许就是王牌。就算输掉了情感，也会回忆也浪漫。青春就是学不乖的一场狂欢，无争无爱。先呆呆呆，才坏坏坏，想拜拜拜。人生帅气必烦，分后伤感，摆不平的摊就摆烂。无争无爱爱爱，别来乱乱乱，爱上别爱爱爱，别嫌烦烦烦，爱是恶心循环，我照样期待。 这是来自831乐团带来的《无尘雾爱》啊，在前两年因为台剧《想见你》呢，让831这样的一个乐团再次的回到各位的视线当中了。其实你没觉得他刚刚这首歌曲特别有五月天早期的那种啊硬核摇滚的风格吗？一种唱着青春的，然后呢唱着那种积极向上的感觉，同时又对爱情有着非常非常执着的热情和追求啊。OK， 继续来听歌，在我们的活力派歌单当中还有很多的直播当中的音乐，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 是我故意耍自闭， 不语， 我始终冷淡。 一些音，你说这是合理的怀疑，你说这是爱我的证明，少想占有欲，骗自己骗自己，我要用冷暴力冷冻你，别让爱情转过期，

Oh,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是没见到任何你的影子经过，后

你想要的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原谅我亲手还你未来，迎着尘埃，抓紧不是小心翼翼的徘徊，以为终将释怀，别再责怪，我们都学不乖，差点俱分惨败。你想要的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就停止继续互相伤害。你想要的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原谅我亲手还你。 自己生了病，看着电视机，握着遥控器，对着电脑荧幕流鼻涕。兄弟们，我们这样子不行，五个十年八辈都没利息。别人在 happy， 别人在开心，我们只能眼睛去看疾病。爱我，和我，随便你。爱我。连句话都说不清，你弟弟叫什么名？这家住哪里？八零年代的教室不流行。兄弟们，有难我帮你搞定。大叔，我是想认识你，好的我借你，孩子我给你，超市难免有肉食性。爱我，和我，随便你。爱我。Something.